子语。电视台， 电视台。 记者， 记者。 采访， 采访。 快乐， 快乐。 练， 练。 扔， 扔。 征服， 征服。 轻松， 轻松。 卡拉 OK， 卡拉 OK。 简直， 简直。 获奖， 获奖。 迪斯科， 迪斯科。 舞厅， 舞厅。 刺激， 刺激。 舞蹈， 舞蹈。 稀里糊涂， 稀里糊涂。 约会， 约会。 征婚， 征婚。 露面， 露面。 保证， 保证。 追， 追。 电脑， 电脑。 计算机， 计算机。 培训， 培训。 输入， 输入。 写作， 写作。 信息， 信息。